1716章，结果并不太好。叶修的军末校最终时刻出手治疗，他没能救回韩延柔的命，但是稍作补充的生命却让韩延柔的这记伏龙翔天终于命中了残忍静默。魔法斗气爆散着，这是他留给场上最终的光辉。他的生命已经清零，但是这一击的伤害却得以完全发挥。死亡了吗？轮回的选手们都不敢完全确信。韩延柔的生命确实已经为零了，但他居然没倒，居然还保持着伏龙翔天的造型，将手中的火舞流言拼命地送向前。为确保无疑，周泽楷又补了一枪。子弹命中韩延柔，他没有任何闪避的动作，终于随着这一枪的冲击力倒了下去，死了。韩延柔倒下前，唐如的视角就已经飞升了，他就这样从高处看到韩延柔最后又被对方补了一枪倒下。就是这样了，唐柔放开了鼠标，很遗憾没能站到最后，不过这种拼尽全力的感觉也是不错的。会赢的，唐柔心中充满了这样的预感。他发现他对这支队伍甚至要比对他自己更有信心。一定会赢，他就是如此坚信着。不过这时和他抱相同看法的人实在不多，太乱来了。无论是场上的轮回选手，还是场外观战的其他职业选手，甚至星星这边如方瑞、魏琛这些有经验的选手，从正常逻辑出发去看的话，星星这一波的表现真的是很乱来。一个生命不多的角色，没有小心翼翼，反倒是越发的生猛，而他的队友呢，没去阻拦，没去保护，反倒是跟着他一起奔放。这一波攻势很强悍，这一点大家都是承认的。唐柔以 28% 这不到三分之一的角色生命掀起了一波猛攻，最终收获的确实是远比这 28% 更多的伤害。周泽楷的一枪穿云，生命从72掉到了 51%。 吴起的残忍静默在吃下最终那记伏龙翔天后，生命更是直坠到 32%。这两个角色的生命损失加起来远比韩延柔那 28% 要多得多，但是没有角色阵亡，这是一个极大的区别。如果星星打出的这些输出是集中在一枪穿云或是残忍静默一个角色的身上，将他们其中之一带走的话，那么唐柔带起的这波攻势就再成功不过了。可是现在他虽然赚到了相当大的伤害，但是失去他后，人数上的劣势却让星星显得越发的单薄。生命值，轮回方面，一枪穿云 51%， 残忍静默 32%， 一叶知秋 70%， 无浪 40%。 星星方面，君莫笑 71%， 沐雨成风 82%， 包子入侵 81%。比生命总值，轮回 193%， 反倒不如星星的 234%， 但是轮回多一人，这个优势足以抹杀他们在生命总量上的那点差距。多一人就意味着多一份输出，就意味着多一道防守，就意味着多一套变化。让职业选手甚至是普通玩家来做选择的话，99%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会选择多一人，而不是少一人却拥有更多的角色生命。而星星最终拥有的是更多的角色生命，这不是他们的选择，这是形势所逼。他们当然也无比清楚，人数比这点生命优势更重要。所以，虽然结果不能令人满意，星星的表现被视为乱来，但是却没有人觉得这样的乱来有什么不妥当。不乱来，那能怎么打呢？集中火力， 让韩阴柔和轮回的某一个角色形成交换。这种事儿能做到的话，星心难道还会拒绝不成？明显是那时候并没有这样的机会，没有这样的条件。唐柔不是方睿，若是这位猥琐大师用个 28% 的角色，大概可以很猥琐的周旋一番。但唐柔不擅长这个，近战法师又不是可以拉远距离还发挥作用的角色，最终他坚定地选择了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攻击。唐柔战斗到了最后一刻，无论怎样收割掉如此多的生命总比平白牺牲掉要好得多，而且这样的狂攻也不能说是没有机会，轮回就因此忍受了很大的压力。还好只有 28% 的生命。这是当韩延柔最终被击杀后，吴起心中第一时间升起的庆幸。他真的不敢保证韩延柔再多一些生命，唐柔再多狂攻一会儿的话，他的残忍静默是不是就要这样交代掉了。还好，不只是还好，简直是太好了。他们顶住了这波攻势，击杀了韩阴柔，人数占优，形势大好。那么接下来叶修的君莫笑还在和一叶知秋缠斗，苏沐橙的沐雨成风距离偏远，在他的视角里最碍眼的就是包子入侵了。刚刚要不是这家伙捣乱，那几伏龙翔天吴起何至于没办法避过。受死吧！残忍静默匕首刺出，穿心刺。吴起仿佛已经听到匕首拔出时包子入侵喷血的声音，但是包子入侵跑了。穿心刺刺在了空处，让吴起真是愣了有足足一秒钟。职业场上一秒钟这可真的不短，一秒钟足够做出很多操作了。因为吴起真的想不到包子入侵怎么就这么转身就跑了。数生命，他的残忍静默只有 32%， 为场上最低，理应是星星接下来的攻击重点了吧。就算星星并不急于一时，但包子入侵和他多近呢、啊、多顺手就能来上一击，哪怕真心要跑也应该趁火打劫来一击再跑啊。结果包子入侵跑得果断，跑得洒脱，难道怕了自己了？一秒钟的愣神中，吴起大概有一毫秒的时间生出过这样的念头，一点都没停留就被他抛弃了。怕？选手的态度从场上角色的举动其实并不太难察觉出来，这个包子别说是怕他，就是周泽楷他也根本没当回事的。这家伙就是这么任性，想怎样就怎样，完全不去考虑其他的。比如现在你要跑也应该先攻击一下嘛。一秒愣神，包子入侵早跑出去不少了。吴起回过神来再一看，包子这是去帮叶修打一叶知秋了。一叶知秋轮回场上生命最多的角色，这什么神思路啊？吴起真的不懂。